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好，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三月八号星期日嘅晚上，咁咧我系爆石啦，喺我身边有糖水、思华同埋阿 Sam。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好。 喂，咁呢排澳洲嘅新闻啦，基本上我谂每一日咧都有讲 Bali Nine。咁我谂香港嘅朋友唔系好知道 Bali Nine 系咩，究竟系咩一回事？咁基本上咧好快咁讲啦，二零零五年咧四月嘅时候咧，有九名嘅澳洲人咧就去。喺印尼嘅巴厘岛咧就被拘捕啦，就系、是、贩毒啦咁样。咁当中九个咧，七个人咧都有一个人系被判坐监20年啦，跟住其余嗰判终身监禁啦，跟住最大粒嗰两个人咧就被判呢个嘅枪决嘅。咁咧虽然系2005年嘅 case 啦，但其实到而家2012年、2015年嘅时候咧，都即系呢两个人都仲未被处决嘅咁样。咁跟住咧，因为系年尾嘅时候咧，开始去有啲话去翻案啊，谂住去上诉啊，咁但系咧佢被驳回啦。咁到今年而家即系三月嘅时候咧，最新嘅消息就系咧呢两个人咧，一个叫 Andrew Chan 啦，另一个叫。Muran Sukumaran 咁样啦，类似个名系咁，呢两个人咧都即系仲未系去定到究竟几时枪决、啊， 即系去咗一个准备枪决嘅行列嘅一个小岛嗰度咧去准备枪决，但系一路都系咁样延期，咁而家又话下个礼拜四又会有一个最新嘅上诉，澳洲都系全民都好关注呢一个咁样嘅。巴里九人的案件，其余七个人现在已经是坐紧监，有很多都是 life sentence， 即是终身监禁。 巴里呢就很贴近澳洲的，澳洲呢就有很多人是一个澳洲人很喜欢去的，他们年轻夫妇呢，年轻夫妇就很喜欢去巴里，有些 family 就很喜欢去 Fiji， 巴里都发生过很多事在澳洲人身上，有恐袭，但是始终澳洲人澳洲同巴黎嘅關係好密切， 同埋好平啊！最主要係去好平，陽光海灘又靚又平咁。九個人其實佢運嘅賭多嘅喎，係有8.3K 喎，一共係 worth 咧係大概係400万嘅澳幣咯。 佢唔係佢，但係好得意喎。我個問題就係其實唔係運入去喎，佢唔係即係我喺澳洲運入。运啲毒入嚟巴厘岛啊，而系喺巴厘运啲毒出，即系去离开巴厘。咁 死刑呢样嘢就其实我自己嘅反对嘅。咁基于就系你冇一个完美嘅制度去裁决一个人啦。如果你要判一个人死刑，你就要有一个完美嘅制度。要冇嘅时候，就可能会判错。咁死刑系唔应该。 咩叫完美嘅制度？ 即系我哋个 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我哋尽量去做到佢好完美，但系都唔可以完全排除佢系有冤案嘅。 因为我自己唔赞成死刑嘅唯一嘅原因，其他原因都赞成啊。即系其他因素都觉得系。死刑都不一定是錯的，但是我最能夠釋懷的就是因為一定是難以避免會殺錯人，會有冤案，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就覺得如果都不是殺死一個人的話，總是有得翻案的可能嘛，但是如果是有死刑的話，沒可能翻案，翻了案的人都翻不到翻生，所以我都不贊成的。 還有一個很大的爭拗點就是說到底另一个人有冇权去攞走一个人嘅生命？呢个系好大嘅争拗点。 俾啲资料大家啦，其实即系我谂到2013年咧，其实喺呢个全个世界仲有22个国家咧，系仲系执人，即系仲系会执行死刑呢样嘢嘅。咁其实咧，唔讲大家唔知啦，其实美国啦、中国啦、伊拉克啦、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呢一扎嘅国家咧，死刑处决人数最多嘅国家嚟嘅。喂，但系澳洲我见呢排成日发功咧，你会唔会觉得我哋喺度干涉紧人哋印尼嘅国家内政啊？ 唔系主权问题嚟嘅，一啲白人嘅眼中，其实即系点解死刑陆陆续续喺白人嘅世界里面咧，其实系慢慢飞欧咗嘅咧。咁即系自从 而家人權慢慢得抬頭之後咧，好多時候白人嘅世界係佢哋覺得因為係嚟自聖經啊嘛，好多時候覺得係包上得 Q， 同埋佢哋覺得只有神先係有呢種能力可以去褫奪一個人嘅性命嘅啫。即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完全的 justification， 就是、哦、我怎样可以，如果我跟你是平等的，我怎样可以宣判你，还有、即是怎样可以夺走你的性命呢？这样。 即是他自己首先夺走人家的性命先。那当然啦，那即是当他夺走人家的性命的时候，那其他一个司法系统啦，我不当他是一个暴政或者不是一个非民主的国家，先是通过比较即是系统的一个 长期的审讯过程。那因为他杀了某君，那于是这个人亦都要被杀。那我不觉得不公正、啊、如果真的证据确凿的话。 这个不是公不公正，我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司法系統有很多個原則，其中有一個我想都是要，即係我自己認為啦，即係都係要公正嘅，因為佢殺鬼咗人。 佢個但係個 point 佢唔嗰個論點唔係話公唔公正而係話到底有冇權？ 唔係，我頭先就係問你啦。咁點解佢都冇權去殺咗其他人㗎？咁因為佢即係濫用咗自己嘅權力去殺死咗人。咁然後司法系統認為佢都應該償還呢一樣嘢，所以就被殺咯。 你去殺一個人，去褫奪一個人嘅性命嘅時候，請問你嘅權力係從何而嚟啊？即係而家比較左派啲嘅觀點就係喺依度就是、你嗰個 authority 喺邊度嚟先？即係啦，佢殺咗人，佢唔啱，佢做錯咗，係咪代表你有咁嘅權力咧？你自己依一個去殺佢嘅權力，你又係 咁？如果 係 咁，咁我又想問下你啦。當然啦，殺人係冇權嘅，理論上嚇。咁你又有咩權利去拘禁人咧？乜嘢權都冇噶啦，冇唔好意思喎。就算我偷咗嘢，咁我係衰啊，我偷嘢，你有咩權要拉咗去坐監？情形係一樣嘅啫嘛。你做乜要拉我坐監啊？ 係有啲 你憑乜嘢啊？咁 因為佢其實係有啲唔同嘅，因為好多時候究竟一個刑罰是否公正或者要公平，佢嘅衡量準則係點咧？係佢要 balance 唔同人嘅唔同 parties 嘅 interest 啊嘛。即係譬如話，我依個人點解我要揾佢咁耐？我有好多因素去考慮嘅。第一就係話要 serve justice 啦，即係你做錯嘢，我要你受懲罰啦。第二樣嘢。佢我釋放咗佢，會唔會對嗰個社會造成一個更大傷害咧？咁呢個亦都係考慮嘅資料嚟嘅。譬如我哋澳洲嚟講，我試過有幾單案例係尤其是喺 NT 嗰邊啦 ，Northern Territory 係話冇要行政拘留嘅，就係原因就係話，如果釋放咗佢嘅話咧，係會對個社會係造成一個好 imminent 好馬上會直接同埋馬上嘅一種危害嘅。咁所以其實你去衡量一個刑罰是否適當嘅時候係有唔同嘅因素嘅。咁而死刑咧點解咁 critical？ 點解會咁大爭議性咧？就係、是、話第一頭先你講咗啦，你翻唔到轉頭啦，殺咗人之後。第二就係話喂，去到極刑，你要去殺一個人，即係你究竟有咩理由？你殺咗佢係咪可以令到被殺嗰人復生咧？咁你可能话哦，为咗 serve justice， 即系其实系一个报复嘅心态。咁是否呢样嘢系咪可以正，即系咪可以 justify 咧？咁当然你可以话喂，杀人者死天经地义啊，系咪先？只不过喺而家喺白人一啲即系白人先进西方社会里面，慢慢会觉得喂，咁样好似系唔啱嘅。我哋即系我就算佢杀咗人，你都冇咁嘅权力可以做呢样嘢咯。咁、啊、所以點解慢慢一步一步係飛歐咗，慢慢一步一步淘汰？咁當然啦，而家嘅社會我哋富有咗、有錢咗，有咁多時間同你咁樣，我慢慢磨同埋慢慢研究啲問題啦。如果你可能以前農業社會嘅，唔會睬你咁多啦，係咪先？你大佬你 即日處決啦，係嘛？ 咪咯，即日巴啦，啱啱先仲同你搞咁多嘢，咁但係對人命嗰種尊重咧，其實係一種文明嘅體現嚟嘅。即係以前清朝都係啦，以前清朝 我當然明白啦。對文明嘅尊重係對人命嘅一個尊重。不過我成日都覺得嗱，我唔係斬人死刑，不過我基於頭先講嘅因素就係因為我恐防有冤獄，但係我往往從嗰個受害者嘅家屬啊，或者去即係嗰種極度嘅痛苦。舉例啊，你而家見到嗰啲 IS 嗰啲人咁樣喺度要人哋公開咁樣斬人個頭，我唔覺得嗰啲斬人嘅人唔值得死喎。好明顯，最近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一個好痛苦嘅事，就係有個八歲嘅細路女咧，佢喺俾佢爸爸、佢俾佢媽媽同埋佢媽媽嘅同性戀嘅 partner 虐殺咗之後咧，公開咗呢個小朋友、小女孩嘅筆記簿。咁呢個細路女咧，佢當佢自己寫嘅時候，我以為咧佢就係寫一啲嘢，點樣鬧佢阿媽啊，佢阿媽點樣虐待佢啊，點樣咧？原來佢喺度寫咧，佢話我好曳啊，今日我唔聽媽媽話，嗰啲曳咧千方即係好鬼。 即係簡直就唔係曳啦。譬如話，我冇執好啲玩具，所以我好曳啊！媽媽鬧我，我真係好，我係一個好曳嘅細路女，我係一個好壞嘅。跟住其中有一項，你知話咩？因為我今日呼吸得好大聲啊！哇！你睇完之後，最後呢個女仔其實死咗噶，已經俾人虐殺死咗。我今日朝頭早，我即刻同我老公講：，哇！呢個阿媽，所以阿爆石，我真係想同你，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我曾經講過一句，我話唔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天下好多不是的父母。呢個直情變態狂魔嚟，個細路女死咗啦。我唔知咩叫 justice 啦，當然，即係我越嚟越 confused， 我亦都知道啲左派點樣睇。但係事實上，世界上有好多人，好似頭先阿 Sam 你咁講，我哋係唔應該用極刑咧一個文明嘅社會，但係其實佢係維護緊個世界嘅。呢、這個女人如果唔用極刑，佢十年之後走翻出嚟啊，或者我哋甚至嘅證據不足，佢又喺度搞搞震耳，佢係對住一啲最無力去保衞自己嘅人，仲要係自己個女。我唔認為呢個人唔應該死，我係極其痛恨佢。不過咁，我亦都明白人文明嘅價值，但亦都喺呢個好瘋狂嘅社會咧，好多文明嘅價值咧就係被人哋 abuse。我覺得好。 同埋咧，頭先講嗰個係第一個層次啦。其實咧，再我哋可以即係仲有一個深啲嘅層次就係咩咧？就話其實咧，死刑咧是否就係所謂極刑？即係我哋睇翻咧，好多時候咧，嗰啲殺人犯，其實美國好多咧，嗰啲殺人犯咧，到死嘅時候咧，係完全唔驚嘅喎。即係喂，一槍啫嘛，啱唔啱？你美國嘅就要打針添，再唔係你一槍嘅時候死得幾英雄啊？係咪先？都好多面嚼我一槍，啱唔啱先？反而咧，好多時候咧，你睇葉繼歡就知啦，韞你卅年，就算最窮兇極惡嘅殺人犯啊，喂大佬，你韞你20-30年咧，即係嗰個無止境嘅 折磨仲大， 折磨係啊，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啲人 咁，如果你如果講得咁文明，咁你又唔應該用啲咁嘅極其咁恐怖嘅手法去對付折磨人啦。 那個主要嗰個論點咧，唔係話左派文明同埋唔文明，而係講嗰個權力有冇人有冇。一个人有冇权去杀另一个人呢？因为如果你有人有权去杀另一个人呢，你就会衍生好多跟住有好多问题㗎嘛。边个人有权去杀佢，点你个权喺边度嚟，你咩情况，即係 你会衍生好多争议。咁其实问题都唔系一个争议嗰度，而系你喺逻辑上要搞通呢样嘢囉。 咁我哋喺个司法制度度去完成呢一件事囉。其实正如我头先所讲啫。如果是冇權去殺人，我都認為冇嘅。咁你甚至冇權去將人哋監禁㗎，甚至冇人將人嚟拉 監禁係 有乜可能？你有喂都係一個刑罰啫嘛。如果你話冇權嘅話，反而我哋就話點樣去限權、限制嗰個司法啊、立法等等嘅權力，可能更加重要。不過咁有冇死刑呢個永遠都有得叫㗎啦。因為我成日話，如果係死者嘅家屬或者係受害者嘅家屬。我相信他是要求害人的人死，他觉得有多些 justice 咯。 不如回这个 case， 大家觉得其实他们应不应该被判刑，还有你觉不觉得澳洲政府应不应该做这么多事去拯救他们呢？即是很多人觉得他们犯了法是这样的啦，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多事？ 其实即我想尤其是澳洲的国家，因为其实很多澳洲人都是即乃伊谈嘢的，即是在印尼的时候。即係屢見不鮮嘅啦，咁只不過係話點解，即係你明知會咁樣嘅咯，明知你俾人捉咗就鋸你嘅時候都要做 ，OK， 即係挺而走險咁樣。咁但咁會唔會係知法犯法咧？係咪先？你知道嘅咯，係咪先？即係前面有好多即係其他人已經被即係俾人槍殺曬嘅啦。咁你仲要咁樣做？咁冇得 食得閒要抵得渴啦。 依個人。系啦，依个系人，而家依个印尼国家一个已经写到明嘅法律嘅时候，咁你去到印尼度做啲咁嘅嘢，咁咪好理所当然啦，俾人挞咗，跟住俾人要去处决。 咁虽然理所当然啫，我都第一我就话，通常呢啲人都唔系第一次啦，系咪啊？可能啲90几次，始终冇俾人捉。我唔系话第一次就咁唔好彩噶，我认为佢哋根本。我唔知啊，我睇见佢哋个样，我觉得佢哋都唔系话特别好嘅人。不过 唔可以咁样讲嘅，唔可以咁讲。 唔系，我当然知道唔可以咁样讲。不过我即系作为一个即系普通嗰啲即系师奶喺度睇电视啦。但我就认为系应该要人道主义去挽救系应该，而且呢一个系自己澳洲嘅国民啊嘛。我绝对系觉得应该。其实我自己喺呢件事，我就觉得每一个 party 都冇乜做错，系呢几个人本身做错事，佢亦都要承担后果。不过作为一个国家。 挽救自己的国民亦都是应有之义。 因为其实这两三个月都不停咁样去讲呢样嘢。咁其实我见到喂，通尤其是澳洲总理啦，你见佢即系呢排出好多声吓，跟住我哋外交官呢个 Julie Bishop 亦都系见到佢日日基本上日日见报，即系你见到好似澳洲政府喺呢件事上边咧，系喺比较喺以前咧特别卖力。 系啊，我觉得佢系因为呢排政府嗰个民望，因为早一轮我哋都讲过有个 spill motion 啦，即系个不信任动议啦，或者叫做我唔知中文点译啦，即系就 challenge 呢个首相嘅领导地位啦。咁就当然就好幸运地佢就唔够票就所以就依然可以即系反对佢人唔够票，咁所以就依然就继续做首相啦。咁但系其实咧好明显系个政府系弱势咗好多，自从嗰次之后，咁我觉得佢哋个现政府系好 desperately 需要一啲点样挽回民望嘅措施啊，挽回民望嘅措施啊。咁今次因为其实澳洲人不嬲都系即大部分澳洲人是认为不应该有死刑啦，同埋即系对于外国民在外国所受的遭遇都是寄予同情的，咁所以我觉得他今次就为了挽回民望，所以咁大力就直情你睇到好明显噶啦，系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大佬 A B C 都好似日日都报呢样嘢，系咪先？跟住佢外交部嗰度基本上日日都就住印度尼西亚嘅政府每一样行动都有发一份声明咁样，即系好高规格去做呢样嘢咯。咁我觉得背后有一定嘅政治原因喺后面嘅。咁我觉得 系政治原因，你觉得啱唔啱啊？咁样做即系唔单系政治原因啦。你觉得应唔应该咁样做？即系作为一个一国嘅政府，虽然自己嘅国民系犯咗人哋嘅国法， 我觉得无可厚非嘅，即系无可厚非嘅。 无可厚非就唔系 责。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即系。如果我知道嚇我國家係咁 care 嘅時候，我 揸住 passport， 我自己都覺得 secure 啲啊！即係唔好講話我犯事啦，即係譬如話我啊拎住本澳洲 passport 入香港境啊，我去公民抗命啊，我都覺得會即係安全啲啊，肯定會報，肯定 唔係，但係呢個政府真係咁樣啫。之前 Kevin Rudd 我冇記錯 ，Kevin Rudd 講過話，即係 Kevin Rudd 揸旗嗰陣時咧話：喂，你去咗外國犯咗法，你就會受外國嘅法律所裁判，即係做審判㗎啦。我記得佢好似係講過類似嘅説話嘅。你問我， 但你亦都要留意咧，民選政府係會根據民意嘅，係 冇錯， 逆民意而行嘅。如果你全人類都要佢死，都會去做少少嘢噶。 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今次其實可以啲人都會睇到係可能兩個總理嘅對，即係兩個首相或者總理嘅對決啦。因為其實印尼即係啱有個新總理上場啦，叫 Joko Widodo 啦咁樣。咁基本上佢係即係佢俾人一個好係俾一個好鮮明嘅印象咧，係即係會有好多改革啊成。咁其實佢近排有一個訪問問佢嘅時候，佢都話佢唔否定佢會廢除呢個死刑制嘅，咁但係只不過喺呢件事上面，佢暫時講佢自己都受到好多傳統嘅國家或者傳媒壓力啊咁樣，但係佢到依刻都係即係都企得好硬，即係因為佢話即係販毒咧就係冇乜可能有機會會有特赦嘅機會啦咁樣。咁而家基本上傳媒都話係，咦究竟係 Tony Abbott 大戰呢個嘅 Joko Widodo 喎？ 呢坛嘢如果要拆嘅话，大家有冇觉得有乜办法拆到点啊？ 钱啊， 钱啊， 哦、但你都要俾人有下台阶先得噶嘛？钱就可能暗中做噶啦。你大家点可以有个下台阶？因为咧，即系印尼嗰个总理，人哋讲到实实似咁样。不过其实已经三番四次去即系延迟呢一个执行嘅日期。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好多时候，喂都要俾人有个下台阶先得噶。即系而家问题就点样拆呢个局咧？ 即系你话要特登为你澳洲开个先例咧，就基本上冇可能啦。因为喂，大佬你澳洲过嚟嘈两嘈，又放你啲人，咁你英国又嚟，法国又嚟，德国又嚟，咁你即系唔使个司法制度当然无存啦。 系啊，仲有人民都你都唔公道啦，系咪啊？对自己嘅国家嘅人民又可以咁，人哋嘅国家又咁，即系你自己都不能立威啦，唔可能系咁噶。作为一个政治嘅人物。 其实而家唔系话放佢，我只不过系话，即系你将死刑改判翻做呢个终身监禁。 喂，但系你而家话要去死啊嘛，已经行到去嗰个岛嗰度，准备死完又翻翻去，你哋觉得好核突先？ 佢睇落去示弱嘅，你明唔明？佢唔能够，因为你今次即系，所以我一直喺度谂呢样嘢比较奇怪就系咩咧？你因为你 如果你通常呢啲嘢咧喺後面做，喺下面做，唔會浮上面噶嘛。即係譬如佢如果澳洲政府真係想救嗰兩條友，佢唔會喺曬 media 度開曬口嘅，反而喺後面慢慢同你講數啊，點啊，有咩辦法，簽啲咩俾你啊咁樣。但係今次又開曬口咁樣做，喂，大佬點落台啊？啱啱 咁 先？ 咪 Tony Abbott 又俾人扮咯，就係話佢開曬口講嘛，咁跟住話 undo 咗好多我哋外交部長 Julie Bishop 做嘅嘢嘛。 系咯，就系咁样咯。 系啊， 但系又唔系完全冇得拆嘅，我觉得即系有一条桥可以考虑下就系咩咧？就系除非你澳洲同埋印度尼西亚签个 bilateral treaty， 就系话由今日开始所有廿年以上嘅囚犯，唔系同你引渡翻本国服刑咯。即系呢个系 好似话系曾经尝试谂过呢样嘢，但系都唔得喎，好多次都系嘛？ 一定系有啲擦边球嘅方案噶啦。你话？擺明居馬去有個即係 President Clemency， 即係總統特赦，冇可能嘅事啦。佢落唔到台啊嘛，佢自己喂大佬，佢俾完你之後啊，佢自己 選上嚟啊，大佬 係啊，大佬佢即係佢俾完你之後，佢搞唔掂啊，大佬你能夠做就再唔係啊，就直情廢除死刑咁都有可能。但係 喂，你叫人哋個國家廢除死刑，咪仲冇面係都唔係呢單啦，即係過咗若干日啦、若干時候啊，先得冇理由因為今次嘅。仲有廢除都係應該由以後先至廢除，冇理由話因為呢兩個開始就廢除。佢成個國家個司法系統點可能咁樣去實施㗎？呢個都唔可能嘅。 所以睇個勢咧，個即係 Andrew 同埋啊，即係另外一個咧，都睇嚟都係死硬㗎啦。咁只一個係幾時嘅事，咁只一個係可能之後呢樣嘢會推動到即係印尼去廢除死刑呢件事咯。 拖住 其實我覺得咧，咁樣其實仲折磨，覺唔覺啊？ 其实系噶， 哇，真系好惨噶，真系好痛苦啊！屋企人又大折磨，唉，真系。 即系如果我系嗰两个人，我就真系算啦。你不如你搞掂我啦，即系你早啲，你唔好喺度拖我啦。即系好，其 唔系咁，佢可能有希望有一线生机噶嘛，系多两个礼拜，又两个礼拜。不过我觉得系真系好大喺情绪上、精神上嘅极大折磨，真系。 即系佢同你讲好似雨伞革命咁样，即系搞极都唔完嘅咁样，咁即系 雨伞革命完咗啦。 你依个咪就系头先我哋讨论嗰个 point 就系话，喂，究竟你一枪崩咗佢系咪极刑咯？ 系啊， 我喺度塔住你十年八年咧，系咪先？你又唔知几时嘅，反而可能对你嗰个惩罚更加大。啱唔啱先？ 我觉得我哋中国大陆好叻噶，又发明咗凌迟呢样嘢吓。即系慢慢做一忽忽 代嘅，就唔系 够一千刀，唔够一千刀唔准死咯。 唔系一千刀噶，好似系三千零唔知几多刀噶。我就自己，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啊？喺中国大陆咧，有另外一种嘅酷刑咧，就系炸低话要杀死你，即系譬如你咧打极都唔招供啊咁啊，于是咧就会将你拎去个刑场度，其实就唔系真系杀死，一样要你跪晒喺度，咁于是你会以为俾人哋杀啊，俾人哋绑啦，咁其实佢系杀隔篱嗰个，不过就要你去赔一次咁样，于是咧通常吓到啲人咧就一系就癫鬼，一系咧就乜嘢都肯招供。其实真系一个极大嘅虐待同埋折磨嚟咯。 你对住头先你讲嗰啲杀人狂魔咧，佢哋反而觉得冇乜所谓嘅，死就死啦咁样。 变态，正常。 唔系睇，唔系我觉得最一个我哋最熟悉嘅例子就系你睇叶继欢啦，真系，即系你混佢廿二三十年，佢直情系，即系佢系点讲啊？我谂你当日你俾一枪佢，佢会觉得哇死得其所，我几威系咪先？英雄，我入到监狱都话欢歌前欢歌后，但系对佢而家佢真系忏悔社会咯，喂。我覺得我真的做錯了，我真的不對，是不是周身病。 其實講回這兩個主人翁，因為即這兩個印尼的即是巴利狗的首領，其實他們已經被即被人形容為其實已經改過成為已經另一個人來了。Andrew Chang 其實現在是一個傳道人來的，在一個監獄裡面，即是幫很多在裡面的囚犯啊， 自信心翻曬。 啊！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又成为一个系啊，做好多 counseling， 其实做好多帮助监狱里边嘅囚犯，即系辅导嘅另一个人嚟嘅。咁所以即系呢两个人，其实系改变咗已经好大。经过呢十年嘅时候，咁但系即系而家就 bring 翻，哦，而家就拎翻出嚟处死你哋啦咁样样。咁但系已经系讲紧系一个唔同嘅人嚟噶啦。咁所以即系好 controversial 咯。 但系我知道大家都唔赞成死刑啦，但系从另一个角度睇，咁佢哋两个明知道有呢个风险，明知道印尼系一个咩国家，但系佢都要做啲咁样嘅嘢，咁跟住俾人拉咗。从呢个角度睇，系咪 即系 罪有应得，死 系咪 有 抵 缘故， 死咧？其实 系咪抵死啊？死下嘢冇话抵唔抵啊？我觉得佢哋做错咗嘢系一个即系冇争议嘅事啦。咁但系究竟佢哋做，譬如话好简单，你话OK 死刑可以接受嘅 let's say，咁但系话条界摆喺边咧？佢哋就呢次个案嚟讲，佢哋唔系杀咗人，佢只不过系贩毒啫。 佢仲要 咁你 运 话 出啫喎， 系啊，你话贩毒系会害死好多人，系咯，你话真系仲要运出啫喎。咁你话我贩毒害死好多人，所以我哋都要执行死刑。咁你一路推落去，咁你如果打劫需唔需要啊？如果你虐待需唔需要啊？好似头先阿小姐姐话，你虐待你个女，有啲好似 我个 好 变 过分 态 嘅。 婆啊！ 系咯，好似好多嗰啲神父 molest 嗰啲细路女，系咪先？嗰啲需唔需要死咧？咁你条界摆喺边度咧？咁呢个就系另一个争议嘅地方咯，另一个嘢，大家即系永远无休止嘅讨论啦，大家可以思考下咯。但系你问我嘅话，我觉得往往对于呢种人，对呢啲咁可恶、咁应该受惩罚嘅人，其实一枪实在便宜咗佢 便 哋 宜咗佢， 啦。 你对 唔系 你 真系便 仲毒啊？ 宜。 其实。 真系便宜咗佢哋噶，你等佢等佢等佢，你等佢韫佢二三十年，等佢自己每一日反省自己所做过嘅事情，自己即系忏悔自己所做过嘅过错，唔系应该更加对佢哋更加好嘅惩罚吗？ 呢排我自己都去，即系好谂好多人生问题，可能老咗啦。咁即系其实 呢 个人33岁 你早 啊， 熟 你再话老，你真系啊，你又低紧人啊！ 即系其实即系谂下咯，即系我觉得当然啦，好多人都系话，佢哋两个扮乜都得，扮自己扮变咗圣人都得噶啦。咁但系我每次都要去 assess 翻，究竟而家呢两个犯而家嘅状况系点样样咯？即系你唔可以话你边有翻30年前嘅嘢，跟住就锯咗佢咁样。即系好似头先阿 Sam 咁讲，即系譬如杀人狂魔嘅，咁佢觉得死冇乜所谓嘅咁样。咁嘅时候，咁我咪用啲其他方法锯死佢咯，我意思。但系即系如果嘢嘢都咁样嘅话，就我好难说服人啊！我觉得即系死刑呢样嘢， 有两个 concept 大家要分清楚啊。一个就系话，喂，你做错咗嘢之后，你要承受嗰个惩罚，呢个系一点。你做完嘢之后，你有冇为你自己做错嘅事情有忏悔，系另外一点。即系两样嘢当然系有关系啦。即系譬如你嗱 common law 判案最简单噶啦，法官会睇下你有冇 remorse 噶嘛，有冇忏悔噶嘛。即系你话屌你犯完案，你仲觉得喂我唔关我事嘅，我冇做过，死口唔认嘅，咁法官判重啲啦，系咪先？你即刻认罪嘅，你话法官唔好意思，我做错啦，即系我有时糊涂啊，乜乜乜，咁起码减1/3啦，刑期啱唔啱先？咁你个 remorse 系一个量刑嘅标准，但系话即系你唔能够话喂佢哋已经系一个新嘅人啦。即系你当然喺下神嘅角度，你系教徒啊，系会咁样睇啊。但系你如果从我哋俗世嘅司法制度嚟讲，呢个系唔可以两样嘢唔可以完全混为一谈咯。 我都大致上赞成大家讲嘅嘢咯。不过我觉得其实成件事，其实我觉得系有少少戆居嘅，咁样去帮佢哋咧。但系我亦都赞成，但系另一方面我系好赞成澳洲政府做即系出咁多力去拯救呢两个人咯， 即系如果我哋真系万一有唔好彩或者有不幸，有时其实唔系犯法噶，其实可能系不幸或者，即系你会知道原来我哋自己个国家系真系会唔一定系出尽力，但系会去帮你或者去用一啲办法去帮你，你嗰种感觉会系 feel good 咯，我自己觉得即系好重要呢样嘢吓，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国民，我哋平时做我哋应该喺国内嘅事，但系当我哋去到外国受到某一啲嘅即系不幸啊或者唔好彩嘅嘢，甚至好似啲人咁犯咗法咧，知道自己嘅国家系会为自己出头咧，嗰种感觉系好舒服咯，好好，同埋你会与有荣焉啊，即系我哋自己喺国内吓冇犯事嘅，我哋一个普通嘅人民，但系我哋会知道国家系应该咁样对待人民，即系爱民如子啊，呢个中国古代嘅宣传又好点都好咯，但系你会觉得政府真系 care about 你咧 ，even 系一个罪犯，我觉得系好嘅。澳洲人为此而应该系觉得系幸福。 即系你唔好理佢，即系国家做呢样嘢系想攞翻民望又好啊，定还是真系爱民如子都好啦、啊，你唔好理啊。总之佢肯。 即系帮你出头啊，其实已经好啦。咁 which is 咧，我哋去 bring up 翻我哋上个礼拜嘅 topic 啦。咁我记得咧，上个礼拜我哋就讲咧，即系移民咧，先要撇除一啲无谓嘅幻想啊。咁但系其实咧，都今日我哋都讲翻啲啊，喺澳洲其实吓、啊、都肯帮下帮佢嘅子民出头，帮啲国家子民出头。所以咧，即系其实可能嚟移民咧，都唔系话全部都系一件坏事嚟嘅。咁都有佢好嘅地方嘅，当然。咁啊 ，Sam 咧，你上个礼拜唔喺我哋一齐吓、啊，咁。我哋都唔知道你自己移民嘅一啲苦况又好啦，或者系开心嘅事又好啦，会讲下嚟听下。 移民冇乜嘢噶，咪读书咯。我移民好简单，就读书。 咁但系有冇好 shock 噶嗰啲咩嘢？ 好 shock 冇啊！初时嚟嘅时候，我自己成长嘅环境比较差少少嘅，复杂啲啦，又唔系话好有家庭温暖，咁所以我觉得对我嚟讲，过嚟澳洲某程度都有一种解脱。我仲记得我初初过嚟澳洲嗰时候，觉得一样就哇，好 free 啊！同埋地方好大啊，咁样咯，系啊， 所以你咪拣 Canberra 咯，咁 free。 唔系啊，依个系我唔想嘅，其实不过搵食冇办法。唔系，但系其实初初嚟嘅时候冇谂过留低嘅，谂住读几年书，学两句英文，攞张沙纸就走噶啦，翻香港噶啦。咁只不过读耐咗，发觉咦，哇，澳洲依笪地方真系唔同噶喎，即系好唔同啊，觉得，因为点解咧？好似即系好可能好。好 cliche 啦，即好似可能好话喂你好讲到好俗好烂咁样就话哦美国呢就係咩 ,a country of a dream 嘛，咁澳洲呢就係 country of a fair goal 嘛，即係你喺美国呢就你有梦想嘅话呢你就去美国啦，但如果你想有一个 fair goal, 有一个公平嘅机会嘅话呢你就嚟澳洲啦，我唔觉嘅初时，但係到我慢慢喺度生活耐咗，我发觉呢佢哋澳洲真係咁，即係澳洲人係真係咁樣諗㗎喎。即係佢會做一套制度出嚟呢，係 make sure, 你只要你肯去努力嘅話呢，佢會畀個機會你。即係可能你想讀大學嘅話，你唔夠分，咁你咪讀多兩年啦，你讀下 TAFE 啊，讀下一樣同嗰樣兜個圈咁樣。咁佢你都會入到㗎喎，只要你肯堅持嘅話。咁做嘢亦都係啦，做嘢你去，我自己嘅經驗就係你去求職嘅時候，如果你人哋即係見到話，喂你呢條友你真係好有熱誠喎，咁佢哋都會傾向可以嘅情況，即係俾個機會你試一試嘅咁樣。咁同我哋即係同我生長嘅地方香港唔同，香港就係究竟喂你係咪邊間大學出嚟嘅？你係咪做乜嘢嘅？你唔係嘅，咁就拜拜啦，你冇乜機會啦。好簡單嘢啊，你睇下喺香港，如果你唔係話從正常渠道中六中七，然後你入大學嘅，有幾多個可以翻入去大學讀書啊？但你喺澳洲，喂，比比皆是，好多都三四十岁翻去，翻转头走去读书，或者做几年嘢，翻转头入去走去读书。即系政府系会个 system 系令到你有咁嘅机会，你去咪行使你嘅权利咧，就另外一回事咁咯。 好简单咁讲啫嘛，你喺香港做一个修理技工，同埋喺澳洲做一个修理技工，其实真系 天渊之别。 系啊，其实真系无论系你收入又好，同埋你嘅 social status 啊，你社会地位系完全唔同咯，即系人哋系会觉得哇，你一个 professional， 你一个 skills， 有一个好 unique， 你有一个特别嘅 skills 喺呢个行业里边。喂，大佬你搵钱啊，同一个心理学家一样，我想同大家讲， 可能仲好啲添啊，因为 cash pay 嘛。 系啊。即系依个系系喺外国里边，即系喺澳洲里边，佢真系俾一个咁嘅平台嚟。咁同埋头先阿 Sam 都讲过话，即系入大学嘅渠道啦。咁其实我自己都即系接咗好多留学生。咁其实你即系见到，即系好多时哦，即系读唔到喎。即系中学读书，你见到佢真系佢唔系唔叻，即系但系佢英文追唔上，咁佢成绩真系差嘅。但系佢可以用其他方法，透过譬如话读 TAFE 读啲专上学院啊，跟住又要入翻大学啊。咁当然你可以调翻转咁讲，有钱就得啦，系咪先？你有钱嘅，你咪同你磨冷静，一定磨到个学位翻嚟嘅。咁但系即系只不过佢有呢个机会俾你，但系可能香港连呢啲咁嘅机会都冇咯。 想讲下咧，就系我哋上个礼拜讲咧，好似好灰咁，而个最根本嘅原因咧，就系好多时候你个经济地位系本来系喺原居地系做嘢啊、读书都比较好嘅，嚟到澳洲咧，不但唔系比较好，仲系比较差。咁你嗰个感觉系好差。我哋唔同一啲難民，我自己記得有一次睇過有一個移民史咧，就有一個難民咧，好似係越南嘅，北越嗰啲好慘嘅。咁嚟到咧，佢卒之喺澳洲度有一日咧揾到洗碗嘅工，咁佢就喺度一路洗碗一路喊。 於是隔離嗰人就問你做咩喺度喊啊？你係咪好唔開心？好唔中意呢份工啊？佢話唔係啊，我覺得我自己好幸福，可以揾到一份工，我可以有自由，我唔使喺一個難民營度，我卒之可以咧係一家人咧團聚一齊。佢話我非常之開心，我 呢個 好滿足嚇，佢滿 係咪 足。 親身經？ No no no，我係睇見一份 local newspaper 嗰個人，後來佢成為咗一個酒restaurant 嘅老闆啊！佢自己話佢當時洗碗喺度喊，咁我自己就好大嘅感慨咧，就係因為嚟嘅地方唔同，嗰、那個地位環境唔同。其實我哋香港人一般嚟講，如果我哋係唔係學生啊，係有事業嚟嘅咧，多數真係跌咗落嚟嘅。咁於是其實都唔緊要，我上個禮拜已經講得好清楚，係因為咩目的？但無論你係因為咩目的。到咗你現實嘅時候咧，你係好大嘅 frustrate 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只不過係想講俾我哋嘅香港朋友聽咧，你如果唔係從個錢嘅角度或者社會地位嘅考慮嘅話咧，你個 frustration 唔會咁大。而且正如因為我哋而家呢一代，我自己呢一代嘅移民嘅痛苦咧，就係、是、有一個經濟好嘅地方，相對澳洲唔係咁好經濟地位我。我咁咧，其實係世間上好少咁樣嘅移民嘅。在香港呢個咁獨特嘅政治環境，你環顧世間上所有移民，一定係由經濟差嘅地方流去經濟好嘅地方。但我哋香港人咧就係逆時代而轉，係因為我哋嗰個政治嘅因素啊。咁我哋冇辦法啦，呢一代係可悲，唔緊要。但我只不過係想俾一個reality 我哋啲聽眾朋友聽咧，其實唔緊要嘅。我哋一定要有一種好，即係你有一個好越長遠嘅目標。你話我願意係喺度捱幾年嘅話咧，你會係可以有比較穩定嘅生活。不過我亦都知道香港好多朋友咧，就係為咗個小朋友個 education 啊教育而嚟。咁我真係亦都要好坦誠咁樣講咧， free 就係 free 啊，但係可能你又有另一種嘅酬獎咧，就係佢學唔到嘢啊細路仔。咁於是你又嚟到呢度咧，玩翻香港嘅遊戲，又學琴啊，學呢樣學嗰樣。如果你個經濟地位又有所改變，而你又要學好多嘢，其實係好鬼貴嘅。咁所以咧，此消彼長之下咧，可能你到最後咧係好多嘅即係沮喪啊，或者唔滿意，因為呢啲係現實嘅嘢，唔係你理想嘅嘢嚟嘅。咁仲有我亦都一定要講咧，好多時候夫婦亦都因為經濟嘅改變唔同，教育子女嘅唔同，甚至好多職業婦女嚟到呢度揾唔到嘢做，變咗個煮飯婆咧。你夫妻嗰個拗撬係好多嗱，我想同你哋三位講，你哋三位都冇呢個 problem， 因為你哋好年輕嚟，你哋喺度讀書。我哋呢啲喺香港有事業嘅嚟到一個職業婦女，突然間冇咗嘢做，唔緊要喎。咁你人工本來就有 double income， 而家得翻一半，咁呢度又税重啊，又諸如此類咧。於是你會覺得個經濟地位真係改變好大。嗱，呢個我唔介意，因為我哋嚟咗就預咗。但係你到真真實實，原來你仲要計下每一日嘅油啊、衣食住行，你都要猛喺度計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哇，原來生活真係壓力係非常之大。同埋啲女人如果冇嘢做咧，有另外一個問題咧，係會變咗一個。師奶嘅話咧，同個老公嗰個距離會好大啊，同埋你會變成一個好瑣碎， 變咗怨婦啊嘛。 有時會㗎，同埋我頭先上個禮拜都講啦，如果你兩公婆都冇嘢做咧，哇，嗰個困難更加大。 好多時候咧，可能大家冇留意到，其實香港係一個扭曲咗嘅社會嚟嘅，即係香港係一個笑貧不笑娼嘅社會嚟㗎嘛。你嘅社會地位係直接同你嘅收入係成正比㗎嘛。咁其實好多時候唔係嘅，就算你話從收入嚟計啦，你譬如好似澳洲咁樣一個藍領咧，一技之長，好似頭先啊爆石講，咁係好受人尊重，即係可能你係一個 technician， 一個技工，一個技師，咁係好受人尊重。但係香港譬如話你扎鐵咁樣啦，其實扎鐵都係一種好專門嘅技術嚟嘅，但係往往你做地盤嘅，你就算揾兩三萬蚊一個原料睇你未。 就算不是很受人尊重，我想是大家觉得是平等啦，起码 系啦，起码平等 啦。但是他赚得钱多过你，可能 唔系，但系唔系呢个系，即系人就即系譬如澳其他地方我不敢讲，澳洲咧系即系一笪地方就是话，喂，你可能你揾十万蚊， 赚钱多过你啊？ 唔系呢、這个都不是钱的问题，但系人哋唔会觉得话，喂，你揾几钱一个月，跟住就 judge 你个，哦，你个人究竟系咩人咁？人哋唔会，我喺澳洲你可以通街见到啲可能一个月揾十万蚊嘅人。佢可能喺街邊同個揾兩三千蚊嘅做 retail 嘅sales 咁喺度傾偈飲酒做朋友，佢唔會理呢啲嘢。 就算呢度嗰啲高官都係，我嗰次見到嗰個 Tanya 咧，工黨嗰個副主席啊，係嘛 deputy， 佢踎喺街邊食雪糕啫嘛，喺度坐喺我隔離，即係你想象下唔會喺香港發生嘅呢件事，一定係唔會嘅。 梗唔会啦，梁振英都食都会落落区噶， 哇！ 大佬， 唔系落区啊，大佬，真系海外侧边食雪糕啊嘛， 唔系咁。即係所以第一點，大家就話喺香港嘅時候，好多時個社會扭曲咗嘅。即係你可能喺依邊，你譬如話做神父，你好受人尊重。咁香港我諗都唔會太差。但譬如話你喺度做一啲點樣講啊？你做嗰份可能唔係話好，即係喺香港你一定係要揾份高收入嘅，做分佬或者律師、醫生、護士或依啲咁嘅工作，你先受人尊重。但係你喺外國，人哋唔會睇你呢啲嘢咯。咁所以可能我覺得依一個落差可能係。大家會覺得可能有啲人移民過嚟，覺得我係香港嘅專業人士，哇！過到嚟，大家我要做大佬，我要做燒臘，我要做餐館，咁佢自己可能過唔到心理嗰關啦。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頭先阿蕭華姐姐講嗰個難民嗰樣嘢啦，我可以同你講，我一個親身經驗，係我親接觸過一個咁嘅人，就係嗰陣時阿德雷德讀書嘅時候咧，咁有一晚啊，喺學校度咪書啦，咪到八九點之後，我不嬲鬥嘢噶嘛，咁跟住我好記得八九點啊，冇 Q 曬人嘅讀書館， 醒都冇人啦。 咁跟住我發覺咦有個女仔喎，我妙齡咁樣坐喺 度，女鬼嚟嘅， 我心諗係咪鬼嚟㗎？家玲 鬼故啊！ 跟住我忍唔住問佢啦，我話：哇，你咁夜嘅咁樣係咪先？即係未見過你喎。咁佢話：哦，佢話係啊，我要做啲乜做啲乜做啲乜啊咁。咁啊，梗係聊。大佬做得攰攰地，梗係聊一下個靚女傾下偈啦，係咪先？咁一問之後咧，原來佢係 refugee 嚟，個難民嚟嘅。咁我話：哦，你哦，哇，咁你仲讀緊書啊？你我見你成身行政套裝咁，你啱啱放工喎。佢話：係啊，係啊。我話你做咩啊？佢話：我喺間乜乜公司度做 account 啫嘛，做啲好簡單嗰啲咁樣 account payable 咁樣，即係做啲出納嘅東西。咁我話：哦，咁你係咪唔中意你而家想工作，想揾份好啲嘅工啊？佢話：唔係啊，我好。中意我份工作，好开心啊！咁样，我话点解啊？佢话因为我而家屋企人有屋住，佢哋又有饭食咯，咁样。跟住我呆咗，佢真系咁样讲。跟住我呆揦咗两秒，呆咗两秒，即系俾咩反应？我话点解你咁讲咧？佢话我嗰阵时我哋成家人其实喺 Romania 罗马尼亚嗰边过嚟，嗰阵时喺集中营度，我亲眼见住我细佬俾共产党打死。咁佢话后来 UN 嗰度即係收留，即係 UN 嗰度安排我哋移民咗过嚟澳洲。佢话我而家好开心啊，我屋企人又唔使驚，即係夜晚可以瞓觉，又有饭食，我冇乜所谓啊，我而家做呢份工虽然搵钱唔係好多，但我好开心啊，仲有书读添咁样。 真係 香港人又唔使将自己嗰、那个标准 set 到去嗰度，就系话你唔喺集中营。 唔系，我听完之后咧，哇！我简直惭愧到啊！即系我嗰阵时觉得自己好啦惨啦，喺半夜三更响喺我咪书系咪先？唉，老得即系屋企人唔支持你系咪先？你又搵唔到嘢做，又要受人白眼，系咪英文又唔好，又要追得辛苦，唉，晚晚大佬啲嗰阵时读 IT 本本书厚过我枕头噶嘛，系咪先？哇，好辛苦，好惨，好惨，好可怜。听佢讲完之后咧，佢仲要。从佢嗰个神情当中咧，佢唔系话我亲眼睇住我细佬俾共产党打死，唔系咁样喎。佢好冷冰，即系好似已经冇乜感觉， 娓娓道来，好平静咁去讲，佢仲恐怖啊！其实 系啊，我亲眼见住我细佬俾人打死，但系我而家好开心，因为我屋企人有个地方住，有阿姐头。哇！我嗰一刻嗰种惭愧啊，即系我心谂，哇！你仲系人嚟啊 ，Sam 你。仲觉得自己好惨，你冇乜？ 你今晚即刻动高床板再读书啦，系嘛？发奋图强。 我而家呢啲所谓嘅苦难，根本就什么都不是，系咪先？有饭食，有屋，又唔使惊俾人。佢话以前我哋喺罗马尼亚集中营嘅时候，我哋都唔知道边一刻，我哋屋企人俾共产党拖出去打靶。佢即系咁样讲，我哋唔知道究竟可唔可以见到听日日出。佢而家我哋根本都唔需要担心啲乜嘢，好生活好安定，我好开心。跟住我自己反省一下，我真系觉得，即系喂，你而家所受嗰啲苦难真系，即系唔好提啦，仲好咁意思睇。即系只不过我讲呢两点咧，其实系带佢就话，喂，其实大家你好多时候见到嘅一啲所谓嘅唔开心或者乜嘢，其实系源自于自己嘅。如果你能够褪一步出嚟， 望一望个世界，即系好难听啲，难听啲讲，你望一望啲比你更加不幸嘅人，你就会知道自己其实有几幸福。你夜夜望住啲有几幸福嘅人，你梗系觉得自己好不幸啦。 但系你要知道，阿 Sam 你讲得非常啱。不过我唔系话啲香港人，我唔中意用港珠呢个名，但系我哋呢班人肯出嚟做嘢讲嘢，好明显就系对世界有唔同嘅睇法啦，亦都愿意用一啲时间出嚟去探讨呢个世界。但你知道香港人啊，无论我唔叫扭曲，你头先讲嗰啲其实喺香港嚟讲一啲都唔扭曲，就系留意人哋有香港人最中意就系数字啊，你有年薪几多，你间楼几多钱，你有几多个细路，啲细路喺边间学校读书，学校有几多钱，系咪国际学校等等。其实香港社会就系咁，所以香港人嚟到咧特别觉得痛苦，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离开世界，不过因为某种的原因他就被逼离开自己的本土，然后来了一个新的地方，于是他们好像特别觉得自己凄惨。你说得对，如果他能够注意一下这个环顾这个世界本身，其实我成日都强调这句，就算你说香港怎样惨都好，跟世界来比他真的不是很惨，就算他没有民主他都略有自由，他都可以讲嘢，他真的跟很多世界很多的权利比他不是惨，不过他一路衰紧，我们觉得很难过，这个是真的。Compare with 澳洲他当然不是太好，但他有他的好处，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我们的根在那里。所以其实来到澳洲这里是有不快是真的。其实当你移居在一个新的地方，你一定有不适应啊不快啊咁。但是我自己经常都强调，我说你想想你的原因是什么，同埋希望来到一个新的土地咧，我哋系用多啲欣赏嘅角度，唔系欣赏嘅角度去睇澳洲。正如头先你讲，澳洲人好快乐，同埋咧佢真又好，假又好。嗱，我其实觉得有时唔系嘅，不过咧佢哋喺同你交往嘅过程，你系舒服嘅。佢哋中意讲笑，咁但系你会觉得啊，原来呢个民族真系几可爱，佢相当纯真。所以我有时翻到澳洲咧，我好憎人哋咧就话澳洲啲人咧好种族歧视啊等等。我成日话我自己喺度二十几年，当然有发生过呢啲事，但系唔 significant 咋。咁所以咧，我又好驚啲香港朋友咧，成日咧抱住呢個俾人歧視嘅心，於是嚟到之後咧，人哋同佢講一兩句説話，又以為人哋歧視，於是心理上又好不快啦咁。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嚟到呢個新嘅地方咧，真係應該用一個好新嘅角度去睇，同埋咧 enjoy 呢度嘅澳洲人嗰個咁活潑同埋咁童真嘅生活咧，係有另一種嘅得著嘅。 唔係真係要去到大家真係要去到話要欣賞一啲哲學性，即係。其实澳洲真的不是真的咁差，因为譬如思华你上次即系围绕住讲咗好多，即系1992年你嚟嗰阵时候真系好差啦， 嗰阵时惨啲啊， 嗰阵真系极差啦，嗰阵时有双位数字嘅失业率，咁但系其实嗰个系人为嘅一个 recession 嚟嘅，不过呢个题外话啦。咁但系之后澳洲经历咗20几年未间断过嘅经济增长， 16年， 即系基本上系嗰次 recession 之后就冇试过经济衰退嘅机会。唔系，如果你话十六年，可能你系计咗，可能有dotcom 嗰阵时，dotcom 嗰阵时可能跌过一跌，但系都系好快就上翻去嘅即刻。咁即系呢个经济增长，呢个澳洲社会已经系即系经济相对好啦。 而家一定系走紧下坡噶啦。 咁同埋咧，第二就系你嗰个社会啦，你个社会多咗好多华人啦，而家同埋嗰个主流社会包容其他种族各方面亦都系改变咗好多啦。同埋你整个生活，你成个澳洲向右行咗10几20年咧，即系你嗰个商业本身系茂盛咗好多，即系无论你话将来嘅增长系点，其实你睇到商业系茂盛咗好多噶。你譬如你食嘢啊，多咗好多选择啊，系咯，你消费啊，各方面系改变咗好大，翻天地覆啦。如果你讲 Sydney 直头，当年得两间，我嗰日先同朋友讲，当年得两间酒楼嘅啫嘛。而家你想食乜都有，经济有冇钱？ 想去 Sydney 啦，去周围。 你有钱就得啦。你总之今时今日，另外就系互联网嗰个资讯科技啦。第一就系互联网啦，你有手机啦。咁我哋正式由 IBM 时代去到 Apple 嘅年代啦，今时今日，即系你嚟到，你好容易可以接触到香港嘅资讯，即系喺你适应嗰方面会 容易 好多，争好远啊！我觉得，同埋你讲紧你同香港啲朋友联络啊，好容易啫嘛，你以前打长电话几鬼贵啊？ 同埋以前啲機票都貴添啦，而家根本咧相對嚟講真係好平，即係變咗係你講得啱。其實而家個地球越嚟越細嘅，我哋都我覺得嚟咗澳洲之後就應該可以 enjoy 呢度嘅 life，只不過你係喺第二個地區裏邊再 struggle 過自己嘅人生啦。 同埋我諗有15年嘅此消彼長咧，即係香港雖然係啲樓好貴，但係其他方面即係都係。向后褪咯，可以话。 关于呢个歧视方面，我想补充一点咧，就系咩咧？就话有阵时我咁样谂啊，即系我喺澳洲，其实即系等一架叉喺香港啫嘛，系咪先？咁我喺澳洲做一架叉嘅待遇， 咁一架叉喺香港惨啲。 我又唔觉得系咁， 你咪惨啊！你南亚人嗰啲后代，你读书又唔公道，你点会啊？我谂唔 觉得 系好得意 你喺澳洲就好过你喺香港喎。 做下叉系， 因为你唔系大陆人噶嘛，Sam。 唔系，但系个问题就我咁，我系香港人，咁我翻香港唔俾人歧视啊。但我个问 你俾 题就 大 系 陆 话。 人歧视嘛？ 但我就系话，其实我有阵时我咁样谂，我喺澳洲社会咪等于系一个差喺香港咁样啫嘛。我心谂香港嘅歧视问题比澳洲更加严重啊。 当然系咯，所以 就 唔 喺度，所以啊，好歧视，好歧视。我心谂奇乜 Q 嘅事啊？你喺香港睇下啲阿叉点样俾人歧视，即系开口嘛，即系我而家叫佢哋阿叉啦。咁但系即系譬如话一啲南亚裔人，佢系香港长大嘅，真系俾人歧视。我见好多真系，喂，我个写阿叉乜乜乜乜，一开口就讲呢啲，即系搵工啊、生活啊各方面，佢哋所受嘅歧视，即系大过我哋喺澳洲嘅移民唔知几多倍啦。所以我完全觉得你话，如果你话用香港嘅角度嚟讲，澳洲嘅歧视是否严重啊？我觉得完全唔严重。 我哋不嬲都反对香港人咧，以为澳洲好歧视嘅。仲有香港嘅阿叉，一般嚟讲经济地位比较低，但系相反嚟讲，香港人或者而家嘅大陆人个经济地位一般嚟讲比澳洲人系好吓。咁所以就构成唔到咩嘅歧视，唯一歧视可能歧视你太有钱啊，唔住间屋啊，黑人憎啊，嗰只系第二种嘅 issue。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头先阿糖水讲得好啱，实在而家个年代已经好翻天，即系好大嘅变化。即系新移民，如果香港嚟嘅就更加，而且个华人社区实在太大，你唔知有冇朋友啊？我哋嗰时要搵个朋友系搵唔到嘅，咁于是即系屋企人又唔喺度啦，个 support 系好细，咁变咗如果嚟到嘅话，应该系 enjoy 我哋嘅 new life 啦吓，咁同埋都系即系积极啲系作出各种嘅准备去为呢个新嘅生活咯吓。 讲歧视嗰样嘢咧，咁大家要识听咯，即系譬如我会批评澳洲种族歧视嘅，咁但系我系用紧一个澳洲人嘅 standard 去批评澳洲。种族歧视，即系我想我嘅国家更加好嘛，同埋我觉得我要我嘅国家更加好，同埋有背后有好多原因，有好多发展同埋经济嘅原因系，我系唔会讲出，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有香港听众，大家要识听咯，系啊。 系啦，嗱，好啦，我哋今日咧讲翻少少作为一个澳洲人，即系我哋骄傲之处啦，或者系开心之处啦，咁样希望攞翻个 balance 啦，咁样。咁我哋下个礼拜啦，再同大家讲多啲即系澳洲啊、香港事啦。咁我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再见。